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转吹东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东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到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廿八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百德新街；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友爱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啦，青衣寮土路同埋青衣西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九点去到清晨五点三十分，寮土路同埋青衣西路交界处嘅多段行车线封闭。寮土路去长宏村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嘅快线，以及系青衣西路去青衣南消防局方向，近住寮土路嘅慢线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荃湾德士古道同埋清泉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十点去到清晨六点，介乎德士古道同埋清泉路嘅德士古道天桥，以及系连接德士古道天桥嘅清泉路去石围角方向嘅快线封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香港电台。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啲主动关心，唔好俾儿童受到伤害。虐儿系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陪你睇奥运， 陪你听奥运。 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林露， 我是新加坡新传媒电台 Capital 958的冯建斌， 我是马来西亚988电台的 Chloe。 关注巴黎奥运， 听环听世界， 听香港电台。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即系一个礼拜最期待就系呢一晚啊！ 点解啊？ 因为可以同阿老可倾偈 咯，系咪啊？ 系啊， 咁阿一可以即系收得工噶啦，咁讲 佢唔同啊！ 哦，系系阿一收工， 我同阿何生呢几廿年交情啦， 系啊系啊系啊， 啊喺个节目讲乜都得，系咪啊？ 在 San Francisco 嘅何亨， 系啊，寻晚啊，我想讲少少先。寻晚啊，何亨啊，真系搞出一个大头佛啊！ 咩事？ 喂呀！ 嗱，因为阿何亨唔准讲， 有嘢听我，我唔知咩事啊。 唔系啊，何亨唔准讲啊，所以咧我都唔系，我都唔打算讲。但系我觉得好笑咯，咁搞到我寻晚咧，哇！佢成两点，系咪两点几啊？何亨 两点，即系你讲紧我哋嗰个沟通啊？ 沟通啊，系啊。 通常明我呢边嘅时间系一点几， 即系你晏昼一点几。 啊，系啦， 搞到我夜媽媽佢咧，因為佢咧就搞到我電話不停喺度震震震咁樣啦，咁就係好痛苦啦，係啦， 又唔講咩事， 咪有機會先話俾大家聽啦，而家唔講得啊，係啊，係啊。 咁啊， 月尾講俾大家聽啊！ 月尾係啊，月尾再講，月尾再講。 有關月尾事咁得意嘅， 係啊，係啊。 好啊，喂，我翻嚟想八下卦咧，即係你知近排即係你哋嗰邊就有好多嘅熱門嘅題目啦，我都想即係輕輕八一八嘅，即係譬如拜登啊嗰啲咧。 哦，唔係講你個題目先咩？ 哦，講你嗰個先，講你個先，係啊，係。今日就講勾腳板嘅啦，我會係啊。 哦，係。民間全國就掀起咗呢一個嘅即係長老，即係應該咁講，孝心啊，大家都 系， 即系好系照顾老人家嗰个情况，即系譬如柏金逊啊、迟缓啊咁嗰啲，咁啊喺主流嘅报章嗰度咧，系变成头版咁样。 哦，系啊， 系啊，一个辩论嘅之后嘅一个效应嚟嘅。 系，喂，但我翻嚟想问咧，嗱，即系我哋就。即係啲新聞都不斷講緊啦，咁但係你哋啊，譬如你喺個坊間啊，或者喺你嘅社區入面，其實多唔多人談論呢啲咩大選啊、拜登會唔會換人啊？多唔多談論呢啲嘢嘅咧？ 少談論嘅， 哦少㗎， 因為其實時間太早啊，因為其實佢今次呢個辯論咧係比過往嘅時間即係選之前咧，通常冇咁早嘅， 係 佢今次係早得出奇啊，係直情係。 哦 是啊，早到咁啊，辯論之後亦都係出現咗一啲情況啦，即係大家互相就有好多唔同嘅表達啦，咁樣嚇，咁即係譬如係阿Trump咁樣啦，啱啱今日嘅新聞就話阿Trump咧又再次啊希望咧拜登咧今個 weekend 咧又嚟多場啊， 佢其實咧，我覺得阿Trump佢同一個喺擂台上面嘅拳擊手係冇分別嘅，佢講嘅嘢真係， 喂佢兩個阿叔嗰啲講嘢咧有啲似，譬如喺廠。农村楼下佢捉企嗰啲阿伯噶嘛？ 咩啊咁 嘅？咩啊？而家你笑我啊？唔系啊？你估你好快啊？ 讲 字头咧？ 喂，会唔会我哋屋企楼下嗰啲好听啲咧？其实 唔系，应该系大家都差唔多好听咯。系啊，我估应该系咁。 另一位阿叔就喺呢个公园嗰度咧，就回应啦，就话我嗰日咧系有啲感冒嘅啫，冇乜嘢。 但飞得太多系啊。 系啊，如果我唔系感冒，我赢你啦。你当我讲咁嗰啲嘛？ 系啦， 即系你话坊间嘅讨论系少嘅，即系譬如讲。广告上嗰啲字眼咧都唔多 哦， 系如果你系一定要专登揾嚟睇咯， 哦， 即系譬如喺 social media 嗰啲又好，你话开住部电视咧，佢唔会有啲即系譬如通常都会系loop 出嚟噶嘛， 系 即系你一路扫嘅时候咧，如果你譬如关心或者你揿过下咧，都会见到一啲相关嘅新闻噶嘛，暂时未有。 我暫時冇， 暫時未有， 我都冇，咁你行出街都冇乜人講嘅，其實。 今日講得最多都係場波。 哦，即係阿根廷對加拿大。 唔係法國。 哦，法國嗰場我反而係我講嗰場。係咩？因為我有啲加拿大嘅朋友都有睇㗎嘛，即係琴晚應該今朝啦嚇。 阿根廷 對加拿大啦，咁美斯入咗一粒啦，咁而家就睇下另一邊啦，就係呢個係咪烏拉圭係咪入到決賽啦？咁另一邊反而歐洲國家杯呢邊阿老何都有啲睇喎，係嘛？ 哦，係冇錯，一路同阿勤溝通嘅時候咧，中午嘅時候咧，就大家就喺呢一個嘅辦公室咧，都出現咗一個失控嘅狀況啊！ 你哋嗰邊啊？ 係啊，原先咧，大家諗住係愛嚟譬如做 graphic 嘅，即係做下圖啊咁嗰啲朋友啦，嗰啲同事啦，同埋愛嚟做緊剪接嗰啲同事咧，佢個 mon 全部都係變咗睇緊直播。 哦，竟然係啊！ 哦， 但係咧，我其實因為一路咧，我都係我覺得喂太夜啦，真係真係唔掂啦，唔睇啦咁樣。點知咧，其實我都要多謝何亨嘅，因為就係因為何亨尋晚不停咧就個電話不停就好多響通知咁樣啦，咁搞到我去到最尾。唉，不如睇啦。咁其實當時咧就已經係8899嗰啲時間嚟噶啦。 哦，即 係夜到8899啊！ 8899即係嗰場波。 場波已經係8899。我諗住不如都過去望下個尾啦。 即係2比1咗噶啦。 唔係，咁跟住 十分鐘鬆啲啦。 唔係，但係嗰陣我都仲未睇嘅。咁跟住後屘又瞓唔到，我俾佢搞到。跟住是但啦，咁不如開嚟睇啦。點知一開咧，我睇到嘅就係、是、好啦，我哋聽晚再見，拜拜咁。我真係聽到呢句啊！ 哇，即係咁樣3:10噶咯， 一字排開啊！佢 哎呀， 即係佢琴晚好多人噶嘛， 我记得、 有邱建威，仲有好系咪阿柏乔啊？好似系 我唔知道有咩人啊。总之我见到一字排开，即系嗰一下直情系咧，你留到个底啊，你知道，但系真系 今晚再嚟啊， 底中再底、啊。 系啊，今晚瞓唔着就睇英格兰就瞓得着啊嘛，系正所谓、 但系咧，我今日晏昼咧有听到港台咩啊？港台雷达一二三啊， 睇下 雷达一二三， 港台 其实唔好意思啊。咁咧， 系咪系咪六九年开始 咗？咁咧，阿老郑师傅咧，佢有预测啊。 系。 佢覺得荷蘭會贏啊， 係 咪啊？ 冇理由嘅，我覺得西班牙真係好勁。 我哋四票嘛，我哋應該都會贏。 西班牙不得了，我哋四票英格蘭。 唔係英， 我哋全投英格 蘭。唔係佢講今晚英格蘭對荷蘭啊。 哦，佢估佢 話荷蘭啊，係、啊。 阿老殼，你老殼你會唔會睇啊？ 嗱，荷蘭， 我哋凌晨三點，你即係幾多點啊？睇下先啦。 中午咯。 哦，哇，不得了喎、 啊。我哋又好啦。 中午啊，係 啊，我今日應該都打算會喺部電視機側邊等待㗎啦。 你係咪等？你係咪支持英格蘭㗎？ 因為唔係，我係喜歡進攻足球。 哦，咁啊。 荷蘭都係打手勢波喎。 今年都係麻麻地嘅， 係啊。係，已經冇咗以前嗰回事。 係。即係可能你都會睇下係嘛？ 会， 因为今日咧，即系因为呢场波啦，咁今日就出现咗好多咧，即系令我哋觉得啊，因为你知呢个节目咧，同老人家有关噶嘛，即系我哋三只嘢加埋飞哥，加埋二百几岁啦吓， 真系惨啊！飞哥， 司徒师傅行埋入嚟三百岁添啦，系啊，咁我哋成班加埋几百岁， 司徒师傅而家呆咗，勾紧嘴咩事？ 今日成个即系成个市面咧嘅焦点都系讲三位小朋友同埋一位十六岁嘅小朋友就入咗球世界波啦，同埋三位啊派到第一志愿嘅小朋友 都系入咗世界波。 世界波啦，系啦，咁我覺得啊，即系突然间觉得哇，即系我哋呢啲阿叔咧，甚至乎去到阿伯嘅阶段咧，望翻转头嗱，十六岁人哋又踢欧洲国家杯，又话呢样嗰样，又话世界级亚马，又阅读球赛嘅能力，已经系26岁咁样样啦。呢个系邱建威讲噶。好啦，咁我哋16岁嘅时候啊。请问你记得你自己又发生紧一啲咩事呢？ 唉，邱建威谦啫，佢十六岁嗰阵，佢都有29岁嘅阅读足球 球赛能力。佢好似话，佢有保飞嘅，佢唔知踢紧咩亚少杯定唔知咩杯嘅。 其实邱建威系劲噶，佢系即系佢系最细个嗰个嚟噶嘛，但系佢好快就入咗港队噶嘛，其实佢都劲嘅。 系啊，咁你十六岁你做过咩？记唔记得？ 十六岁 中几啊？ 中五咯，应该系嘛？ 中五仲喺中四、中五嚟。 中五到啦，应该中五即系准备。 哦，我中四。 准备考会考嗰啲时间咯，失恋咯。 呢排咧，喂， 唔系啊， 何亨啊，喂，佢成个星期 都辣少少， 辣少少。 唔系嗱，点解咧？ 我又虽然唔系同一个人啦，因为我控到个 mon 好埋，我同你讲老婆，佢三番四次由大排档嗰个私暗。 私堪， 到近头先又借啲耳角，佢有啲事啊，佢可能会出到回忆录咧，我的恋爱史咁样， 系好后添，仲要唔系啊？ 最热恋嘅温度就系喺呢一个嘅十零岁嘅时候。 嗱，我想讲一样嘢系咩咧？其实咧有一个好重要，嗱，我都控好埋，有一样嘢好重要，你整好啲头发先。有一样好重要就系咧，我发觉咧有好多人咧都系中意听呢啲，我都系咧为咗。節目著想，所以將我自己最深深處嘅嘢挖出嚟，你睇我哋呢啲就得加人工啦。 睇嚟就係接嘅啦，個節目應該。 喂， 作為拍檔係咁啊，嗱，譬如我同阿隊長就已經咩噶啦嘛。 咩啊？ 唔係你都可以講噶，唔係啊？咁喂，傻啦！你嗰啲係歷史嚟噶嘛？如果接受唔到你嘅歷史嘅，我覺得嗰個另一半。 我講你示範下，你講嚟聽下先啦。 你講 十六歲先啦。 你邊個講我？ 你講嘛？你頭先辣咗，講咩失戀啊嘛？ 咪就係 因咩事失戀啊？ 唔係咁。就喺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嗰啲 friend 咧，咁然之后你又要面对考会考呢个咁大嘅人生关口，咁所以咧就只能够将恋情放低， 放埋一边，系啊， 冇错啦。我跟住我连自己都放埋咗一边， 已经咁热烈噶啦。十六岁老可咧，老可系拣咩啊？ 我十六岁当时咧，即系你叫我讲翻最紧要，或者系花咗最多时间咧，我就系打 snooker。 喂，一样，我同你一样。 喂，如果你当时有正规嘅训练咧，你劲过傅家俊啊！睇嚟， 我哋当时大我嗱，我未识老何啦，肯定未识啦。十六岁，我应该真系最多系喺波楼铺。 系啊，波楼啊，波楼。咁我当时 两毫子一度， 深度班，因为当时咧，因为。其實係有一個即係住隔離鄰舍即係大家熟咗啦咁樣，跟住咧就係大家一齊咧 就是每晚，我可以咁講係每晚，就算真係冇落去打咧，都心掛掛嘅， 係， 即係都拎支 Q 出嚟抹一抹佢。 哦，你有私家 Q 啊？十六歲已經 有， 哇，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咁啊嗰陣時咧就好記得流連喺呢一個，而家冇咗噶啦嚇，就係、是、流連喺呢一個啊，即係呢一個淘大花園、德寶花園中間有一間叫海龍， 嗯， 桌球會。 其實點解啲點解啲桌球會通常都有個龍字嘅咧？好奇怪， 龍鳳嗰啲啊嘛， 係啦， 跟住你入去又見到浩南哥啊， 好多龍鳳喺度， 靚坤啊嗰啲又係係， 都有襯翻都啱嘅，係。 當時我係頂峰噶啦，即係技術上面，因為我記得咧係嗰陣時係我打呢一個比賽台啊， 係。 因為比賽台同埋普通嘅台係好唔同噶嘛，比賽台個分別係咩呢？即係嗰啲傭會靚啲啦，即係係咁啊，佢哋會 冇咁多冇咁多煙頭印啦嚇， 冇咁多煙頭印啦，同埋上面嗰啲燈係唔同嘅，即係普通嗰啲都可能係一個箱仔， 暗啲嘅 係啦，咁啊暗啲嘅，咁但係嗰啲係大光燈，幾眼 set 老曬位噶嘛，睇嗰個波嘅影啊！差好远， 唔系，讲多次，讲多次，个影差好远嘅意思即系， 即系个光线有啲 好睇好多啊， 系梗系准好多噶。 哦，啊系咯，喂，唔系喎，嗱，咪住先，咪住先，嗱， 比赛台系贵啲嘅。 我听讲过咧，就比赛台唔系人人都打到，系因为咧你要可以叫做食得住张台咧，系要有高技术先得噶，系咪嘅咧？ 系當然啦， 因為我記得我哋訪問過傅家俊啊，傅家俊講比賽台個桌啊，即係嗰個袋口啊，係窄啲嘅，真係 窄啲㗎。 係啊，同埋即係等於啲打 golf 咧，咪人人都有幾支嗰啲 golf 嗰啲棍咁樣咧。咁有一啲咧，其實叫專業級嘅棍咧，普通人係唔識打㗎嘛。聽講 係冇錯，冇錯，呢個絕對啱嘅。同埋咧，佢比賽台咧，當年啊，即係海龍啊，佢安排啲比賽台咧，因為佢有一啲叫做有一塊板喺度嘅，有架亞加力膠，咁有一張台咧就真係我嚟比賽，即係大家咧做佢仲會鋪曬啲凳喺度噶，即係似係球場嗰啲咧一格格級級一級級咁啊，咁如果你坐滿咧係圍數有百多人嘅，可以企埋喺側邊有百多人。 海龍都好大喎，如果係咁樣。 大， 佢當年桌球業喺香港不知幾風盛啦。 咁而嗰啲海龍嗰陣時嗰啲比幾張嘅比賽台咧，係都係擺翻喺呢一個亞加力膠，即係隔住嗰個範圍嗰度嘅。即係換句話講係咩咧？如果你真係有時咧，嗰張面對面即係一望到入去嗰張比賽台有嘅話咧，佢照開俾你。 哦，係 出現過咩情況啊？有人睇住你打波。 哦， 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係咪一上到嚟，何生張台準備好啦？係咪咁噶？ 係啊，冇錯啦，係啦。 你去到咁嘅級數嘅咩？ 唔係，冇，唔 係。因為當時佢唔係用姓何啊，你係就江湖天哥張台準備好啦。 阿強得咗啦，搞掂。 係。 咁我想講咧，就係有觀眾睇你打波嘅時候咧， 係 你嗰個技術係提升得好快。 喂，唔係喂，先嗱，通常咧，如果我冇記錯咧。有兩類觀眾嘅喺波樓，一類咧就係official 嘅觀眾啦，official 嘅觀眾啦，係另一個咧就係通常嘅帶到一個女仔落去，即係梁麗芬十六歲，即係著住人字拖啊， 有噶嗰陣， 扎住孖，你有落波樓噶？ 有噶， 係啊，係 啊，有噶。 嗱，俾一 Q 你打下啦，咁樣嗰啲咧，係 啊， 嗰種係另一種觀眾嚟噶。 我唔識啊，嗰啲咧， 隻手要咁樣走， 你可唔可以唔好做埋嗰個動作？ 喂，真係好啊，其實真係。 等我教你咁樣嗰啲嘛。 好嘔心係啊，好啦， 睇十六歲係咁樣 嘅。你係邊一種觀眾先，老何？ 我是哪一種啊？我是前者啦， 前者，是啊，是啊。你不 懂那些。是啊，是啊。不是不懂，教你打嘛，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 那真是勁啲嘅，有人睇波嚇。 有人睇就係勁啲嘅，當時個心係雄心勃勃啦，可以話係。 同埋個樣咧，就算你唔勁都好啦，個樣咧，即係你去每打一球嘅時候咧， 瞄嗰下啊嘛， 會諗㗎。其實諗咩啊？識鬼咩？但係你就會諗咯，扮諗咁，然之後拿住支 Q 咧，係行嚟行去咁樣望㗎嘛。 要搓茶搓啊， 係啊，度位 扮曬自己大維斯咁樣嘛。 每一 Q 係啦，冇錯。首先之後要搓，即係要將一個 Q 頭先啦。最緊要係咩咧？你打比賽台而有人望住嘅咧。你 QQ 咧都好認真 嘅， 每一次都會兜一個圈嘅， 喺張台度裝啊嘛，即係咁樣一行過 裝位，係啊係，係啊係啊，當時十六歲就係咁。 我想問你最高咧， 除咗會考嘅， 你起壁咧，起壁咧一 Q 大概幾多度啊？可以 六十零嗰時。 哇，好勁喎，何生！ 咦，咁樣又真係勁喎，講真。 六十幾 真係勁喎， 我好似冇，我有冇同你打過㗎？ 有，梗系有啦。 有咩？但我冇见过你六啊几度嘅，点解？我见你打死多。 唔系，因为同亲你打嗰啲都系嗰啲咧，一路打一路倾嘢嘛。 系， 唉。 喂，同埋嗰阵时咧，我都真系流连咗，即系放低咗好多脚毛喺波楼嘅。咁当然我冇脑海咁劲啦，即系通常我觉得两只黑柴已经系顶榜嘅，对我嚟讲。 系 同埋而家又老花，而家老花唔敢去添啊，系啊。 差好远啦！而家 老花会望到几个波啊？咁咪好 唔系望唔到啊？而家点打啫？而家，我仲要戴副渐进镜，都唔知点对焦。而家谂去都唔敢去。系咁，我 当年阿泰来都系戴住眼镜啦。 咁人哋嗰啲职业球手又整副唔知咩， 调转嚟戴， 好似阿麦巴比嗰啲又啊有个面罩又成咁样。 系，其实咧嗰阵真系嘅，有啲戴眼镜嘅同学仔咧，特登 反转副镜嘛， 扮泰来咧就反转。 系啊，我都试过好多次啊，都系懒劲嘅一种扮嘢方法嚟嘅。我哋有好多懒劲嗰啲嘅，譬如一趴落去。先要吐一口煙出嚟啊！ 哇， 即係呢啲咧， 所以不斷吐煙係唔啱。 同埋啲眼神要好似好鋭利， 哎呀， 扮曬自己華啲咁樣樣咧，個個落到去，同埋一定要腦有咁大力，得咁大力咁樣去響袋咯。 哦，係啊， 同埋要扯褪後咯， 啱啱後嗰只。 係啊，褪後多啲。 係啊。 系，同埋 即系觉得有得落 个 pat pat 会压少少嘅喺个台边嗰度，咁样嘛， 担靓屎啦，系咪？ 冻西啊，嗰个叫做 系冻西，唔系通常一有人有做呢个动作咧，其实全场 即系都系笑佢啊。 唔系，但系都会停一停嘅，跟住都扑到头度，哎呀，跌咗落袋添。 同埋仲要因为打士碌架系直一只脚一定要掂地噶嘛。你另外嗰只可以揈上， 旺角冇呢啲規矩嘅，旺角瞓喺度打都有。 其實我見過有好多人係趴咗，成個人上張台嗰度，咁樣去用，仲要係擔 lens 喎，嗰下嘢先好笑。但係趴咗上去噶咯，已經。 梁禮勤佢真係識㗎，我先佢真係跟好多男仔落去波樓㗎。 你又唔好咁講， 即係跟個人落波樓好多次。 唔係，因為其實咧，因為我都有咩咁啊，都有睇以前體育世界都有講呢啲。 唔好講呢啲啊！你講到話趴上台打嗰啲都係旺角同埋深水埗。 咁呢一個又真係 買咗啦， 應該係有好多好多畫面係喺個波樓。 唔知天龍定海龍定銀龍嗰啲啦。 唔係啊，都話荃灣嗰間叫金勁咯。 我嗰間叫君城啊，我記得。 係啊， 低話唔低。 播啲手， 喂，你啲手有少少不同啊。 係啊，呢個應該 original 嚟㗎嘛。 又我唔識佢個名，呢啲一間交翻俾 Konnichiwa 梁禮勤介紹啊。 听咗系甜蜜十六岁嘅原曲啊。 妈妈 Luisa， 但我唔知系咩嚟。 妈妈 Luisa。 Luisa。 Luisa， 妈妈 Luisa。 Luisa。 妈妈女仔。 唔知唔知系咩？系咪英文名嚟噶？ 好啦，佢嘅歌叫做《神猿郁慧》啊， 系啊， 好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再讲下十六岁有冇嘢讲落去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喺晚点半钟过后咧，就有蔡国威嘅访问嘅拉屎一回啦， 系， 咁啊，最后嘅呢一部分咧就讲到佢喺TVB 嘅发展啦，点解会拍咗咁多剧啦，咁同埋日后佢有咩谂法咧，翻嚟咧听下威仔有咩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中华总商会的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自2022年生效之后，香港随即正式提出申请加入。香港能够为 RCEP 成员企业提供更多优质服务选择，包括供应链管理服务和金融和专业服务等。他相信香港加入 RCEP 将会有助推动区域合作，为创造互惠共赢作出贡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加入 RCEP 将会是非常重要一步，可以为专业服务开拓新市场。他呼吁业界为香港加入 RCEP 出一份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孟加拉国总理哈西纳会谈，两人宣布将中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说，中方珍视中孟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明年迎来中孟建交50周年，愿意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孟关系，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合作，建立和推进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南方地区和全球南方发展繁荣作出贡献。以色列軍方呼籲加沙城居民全部撤離，指稱加沙城將會是危險交戰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在加沙的戰事持續，早前在向加沙的攻擊，以軍空襲南部漢尤尼斯一家學校，擊中校外安置無家可歸者的帳篷。哈馬斯指以軍加強攻勢將會危及停火談判。另一方面，以色列谈判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以方代表将会同卡塔尔、埃及和美国的代表就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进行会谈。四方在会晤之后，会谈结果将会转达哈马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欧永权，快乐系只要活在当下就得噶啦，祝大家试一快乐。 是一次制好事，穷光蛋弄快蛋事，呼嘻哈哈每一天，沿途有我配乐。 米克、杜文蔚、余海琪、杨耀聪， 沿途有你快乐。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是日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 炼油厂发生火灾，消防员全体出动，有重要的队员遇上爆炸而不幸牺牲，主角近时村亦因为强烈的冲击而昏迷，徐来极度担心，最终有情人又可不可以终成眷属。 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B 瞓得安全。B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B 床要放喺父母嘅床边，俾 BB 仰睡，唔好侧身或者趴住瞓。BB 床上千祈唔好有杂物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同睡眠相关嘅意外，父母就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中央咧再话送赠一对大熊猫俾香港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我相信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好想见到有一只熊猫喺香港度出生，呢、这个意愿我哋有表达嘅。咁但系当然，即系今次系中央送一对大熊猫俾我哋咧，我相信佢会考虑我哋嘅意愿啦。但系最后个选择系点咧？呢、这个交翻俾中央同埋上边嘅部门去决定。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今期搞出的号码是 The Next Number is 每个星期他都陪我们发梦，读出来的 Number 简直是将我们的心情带动。手下留情，请来运财童子，有请六合彩之子蔡国威。 填满一生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容易。 好啦，咁啊，去到 TV 就另一个世界啦。 系，绝对另一个世界。 即系另一个世界啦，做嘅嘢都唔同晒。 系。 好啦，初初去到嗰阵有冇唔适应咧？即系始终 你制度上各样嘢都好唔一样， 都几噶，都几有少少唔适应嘅，因为真系大公司嘛。 会唔会觉得自己系外人噶？ 我尽量令到自己唔系好外人。 哦， 系啦，因为你始终你新加入一间公司嚟嘅时候，你都要话俾人知，喂，我入咗嚟噶啦，即系我系自己有嚟噶啦，即系我 唔系嚟参观， 我唔系嚟参观嘅，我唔系嚟净系做个嘉宾噶，我唔系净系玩一集噶，我真系签咗约噶啦，咁样你都要令到自己，你会话俾周遭人听，我签咗入嚟噶啦，即系我系你哋。 系因为人哋其实唔会知噶嘛，净系你 系都有新闻知嘅，都知嘅， 系 咁，但系都要起码话俾人听咯。咁同埋即系过到嚟，首先第一样嘢唔适应嘅就系一间好大好有规模，真系上市公司啊嘛。喂，连幕后都咁多人，你都唔知边个打边个，间公司你会迷路噶，你唔知去点样去边个厂，唔知点样去化妆间，你乜都唔识，要全部同所有新嘅同事打晒招呼啊，都需要几长嘅时间。所以我第一年呢，亦都可能人哋唔好熟悉我啦。第一二年其实我嘅工作量唔高嘅，同埋我第一年都冇做翻六合彩嘅原因，亦都系因为中间我系断过咁啊，即系我最后尾2015年交俾 TVB 嘅时候，咁我仲系喺 ATV 嘛，咁呢边已经系运作紧嘅啦，咁我亦都冇即时做翻六合彩，咁所以嗰个工作量系少嘅，亦都有啲彷徨死啦，究竟我应该系拍剧啊，定系应该系做主持啊？我都完全摸不着头脑啊！咁而最得意嘅一樣嘢，因為我一入去冇耐咧，就有劇集就揾我客串啦。 又嚟， 哇！係啊，好擔心，但我冇得 turn down 人啊，即係我唔得，因為 點推啫？係 啊，我 冇得推 shop， 你冇嘢係嘛？ 係啦，咁同埋我都要嘗試下睇下呢邊究竟係點樣㗎。咁即係雖則冇拍劇10多年，咁但係都試下啦。咁接咗之後，第一時間就話俾人哋聽咯。啊，你哋當我新人得㗎啦，你當我乜都唔識得㗎啦。咁我真係10多年冇拍劇啦，我真係完全啲走位啊！tempo 啊，讲对白嘅速度我完全唔识噶啦，可能咁佢哋又好好嘅，当初梗系唔信啦，喂，你唔好玩啦，前辈，你成10多年，你点会唔识啊？你教翻我哋转头差唔多啦，咁样，我话你会认真嘅，认真嘅，我真系唔识噶，咁样，咁啊试咗两次之后，佢哋可能就知道，哇，呢条友唔系扮嘅，佢真系唔识噶，系啊。 第一套系拍咩剧啊？ 好记得嘅，幕后玩家。 哦， 咁、 okay、 有咩对手要同你做戏？ 我記得有姚嘉莉嘅，好放心，因為我第一場戲就無端端撞翻個舊同事，咁、我就安心好多，因為好、哇，完全乜人都唔識嘛，咁啊嘉嘉喺度嘅，係啊，嘉嘉又叫我放心嘅， 咁跟住之後仲有邊啲人咧？就好似係咪嗰套劇好似係 Bosco 啊？係，我真係已經唔好記得啦。定係有幾個主演喺度嘅？咁我就要講一兩個對白嘅啫。但係套戲就好記得啦，係《幕後玩家》第一套。係咁啊，客串咗一場戲，咁就完啦，收工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哦，呢度都 OK 喎。 嗯。 原来拍劇都可以喎、 啊。即係冇咗之前十几年前嗰种驚啊 之类嗰啲嘢。 冇。 冇咗啦 冇咗啦。係、哦、因为可能真係人哋都以为我有返唔上下年次。係呀即係唔敢或者唔想啦或者而家我哋都文明咗好多㗎啦。真係真係好多人唔会再当面闹到除非你错得好紧要啦。即係而家冇㗎啦唔会咁样开晒声咁样闹。咁所以就个环境几好喎同埋又好得意喎我由第一年入去之后呢其实我真係主力拍劇多。 係啦。你拍咗好多劇， 系啊！我真拍咗好多劇。 你可以话拍翻晒你嗰十几年拍过 嘅啲， 你唔拍啦，而家就要你拍。 系啊，就拍翻晒啦。 你爱回家又 on and off 不断有啦， 系啊系啊， 好多嘅劇集都有你出现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基本上一年可能你 四五六套嘅都有真系。 中意翻未啊？ 我中意翻啊！我其实拍咗冇耐之后我就中意啦，觉得好好玩。因为每一次都有唔同嘅对手，有唔同嘅角色俾我。咁同埋咧 ，TVB 里面咧，其实即系好多幕前幕后都好啦，其实真系好 nice 嘅。 嗯， 系啊。咁同埋佢哋好都冇话之前听过啦，有啲坏印象啦，有啲人又话佢哋会害人啊，会扇你啊咁样。但原来冇嘅，可能有，但系可能系只系得占嗰 10% 咯。 嗯。 即系等于，其实出边好多公司都一样噶啦，即系总有好人又总有坏人噶啦， 每间 公司都有噶啦，系咪先？争在你遇到嘅系有几多系好，有几多唔好。但系我发觉原来我遇亲嘅，我谂我九成咯，都系好好嘅幕前同幕后。 嗯， 所以就叫做顺利融入咗， 融入咗啦，融入家中啦，真系。 世界系，但系最早期都未有任何司仪嘅工作俾你做。 冇啊冇啊冇啊，一路都冇啊。 喂，咁其实佢哋嘅司仪嘅嗰堆人又真系 好多， 系啊好多。如果你又要由喺龙尾再排噶嘛，你冇理由突然间喺嗰度 中间 入去噶嘛。咁所以 就一路等咯，唯有就我 心底里真系等嘅， 等嘅，等。因为我觉得我始终都系。喺舊公司去到尾段嘅時候，其實我都係一個大 show MC 嘛，即係我已經覺得其實我都已經係一個叫稱職嘅主持同埋司儀啦。咁去到 TVB， 我自己都真係覺得啊，係咪有機會我可以做翻主持同埋司儀嘅工作呢？唔使全部俾我嘅，即係舊公司就話因為冇人啦，咁啊乜都係我啫。咁呢一邊咁多人。share 下啦，即系可能间唔中你一年俾一个我啊，或者有一个节目我有份玩下，咁我都好开心噶啦咁样。咁但系又发觉啊，头嗰几年真系一路等，一路等，一路等都冇、啊。 咁、所以你就参加嗰个比赛啦，系咪？ 叫好彩啦，真系突然之间有嗰、那个全能司仪比赛，系因为55周年， 系 咁啊，曾生好好啦，即系佢同综艺团队就谂咗好多个全程嘅节目。即系抄翻啲旧节目出嚟，就话俾翻我哋啲自己嘅 artist 去玩，去做一啲真人 show 咁样。咁我就真系有七八个嗰阵时一开会，有七八个节目喺话晒出嚟。嗱，你哋自己参加啦吓，你啲 artist 自己报名啦咁样。我就好瞄准嘅，我1001个见到个全能司仪，我就话呢一个，我一定要玩呢一个。其他嗰啲我唔玩嘅啦。即系我觉得我一定要参加呢、這个，因为点解咧？就系我等咗咁耐， 机会嚟啦， 机会嚟啦，即系冇人用嘛。咁我唯有就系我藉住呢一个比赛，我好希望唤醒佢哋，你可以用我噶， 系 我系司仪嚟噶。咁跟住就所以就摆咗搏一搏咯。嗰阵时玩嘅时候都话系一个好搏嘅心态。你一来我唔知道要考啲乜嘢，要玩啲乜嘢，嗰、那个完全佢哋保密到咧，系真系 live 紧录影嘅时候，我先知佢考咩题目。 系 真系即时反应嚟嘅，全部佢哋保密得好紧要呢一、這个。我哋冇人收到风。咁同埋你另外你见到其他参赛者，喂，大家都系呢行嚟嘅啫，你唔好谂住人哋渣过你啊，人哋可能劲过你嘅，突然之间，咁你唔知噶嘛，啲急材啊、执生嘅嘢，人哋嗰下快过你就系快过你噶啦嘛，你有权输噶。 系 咁，所以嗰个压力其实好大嘅。咁、但系就最终好好彩地，自己都真系将所有嘅刀呢廿年把刀 飞 晒出嚟，即系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赢啊，唔得啊，唔赢唔得啊，咁所以就咁样就最终赢咗，咁就可以做到台庆。 请别人故事如何的春风，亦也是故事。我要走他乡一次，写故事一次。或是真真的不易，都想是一试。 把前去吧，沿途虽风霜冰冷，去把前去吧，纵使风吹得多猛，仍然要去闯，怎都不怕。哦，世间昂然地我浮云，今天等我来，就让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这个旅客愿意归来，今天等我来，就让这幼稚的心写出好题材，大门若隔开，风隔开，愿我声音跨障碍，令到相识不过的这主题。 真系好激励嘅呢个故事， 系啊， 即系你一路听我哋都做咗两个几钟头啦呢个访问，我其实觉得阿威仔嘅呢个经历咧，好血泪史，但系好激励啊！ 但系好似每个阶段咧，都总系去到咁上下，即系好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又会俾你一啲大考验摆喺你眼前，睇下你过唔过先咁样。 运放气 系啦，但系你又肯，即系你又肯，我继续同你练，我同你死过， 我同你死过。 喺亚视又五至八年，跟住先等到嗰个报飞机票嗰个节目。 系啊系啊， 跟住咧喺 TVB 咧，你又拍咗轮嘅。虽然我相信你拍嘅，你都中意咗拍，你唔觉得系挨啦？咁但系你仍然都系希望， 因为嗰个唔系你最想、最深爱。嗰、那个唔系你最爱嗰、那个， 因为如果你讲即系成就嘅差单啦吓，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喺旧公司，我所有嘅要做嘅嘢，希望做到嘅嘢，我已经做晒啦嘛。咁、但系嚟到呢间公司嘅时候，咦， 系 我都有一个 to do list 嘅，我都想喺呢边完成一啲心愿，我可以做到啲乜，做到啲乜。因为咁样做完赢咗呢个比赛之后，而令到我可以做到台庆嘅事咧。咁我就真係已經覺得我做咗我 to do list 啦，我真係做埋 交代咗自己， 即係自己嘅目標又達成咗一個啦。咁樣，你話之後仲有冇其他嘅目標？學你話齋，喂，隔一兩年可能又俾啲嘢你嘅時候，咁我咪又再挑戰咯。咁如果我仍然繼續喺呢一行有得玩嘅時候，咁我仍然有希望噶。 嗯， 咁同埋我仍然可以有啲新嘢話俾大家知噶。咁如果我當初唔堅持嘅話，我諗我亦都等唔到今年去。叫做打破亦都 create 一个自己个人嘅纪录啦，系咪先？ 系 吓，即系一个最长寿嘅主持。 反而想把握咧，即系我冇乜机会做到台庆嘅事业，已经喺未来嘅人生应该唔会有。 因为香港电台其实冇台庆呢样嘢噶，系啊。 但系每年有团拜噶新年， 系、哦，但系对面街有台庆嘅。 收台台庆又唔到我做啦，你因为有心美小仪喺度啦，有林海峰喺度啦。好啦，喂，做台庆先，仲要万千星辉何台庆？ 系啊 系啊。嗱，我哋即系一睇 睇啊，睇得多啦。 系啦，因为九百几人又搭合照啊，跟住楼下就坐晒啲高层喺度啊。好啦，作为司仪，难喺边咧 ？call 啲香槟出嚟饮杯咯。 其实咧，嗱个难度真系，我觉得咧，嗱所有嘅配套咧，你唔需要担心噶啦。 啊， 因为幕后嘅人员已经系安排好晒噶啦嘛，哦、即系边个环节做啲乜嘢。我谂最紧要嘅就系同所有嘅 partner， 你点样去沟通得好，同埋你处理好你份稿。即系你记得翻晒你自己要做嘅嘢、讲嘅嘢，咁同埋去执生，咁我就觉得你就已经系可以完成到一个大 show 嘅。 啲稿多唔多咧？ 哇！你我当年廿个就真系唔多啦，系 啊， 因为嗰次系破天荒 20个司仪， 咁你20个司仪咧，你要去讲每人讲句说话，其实都已经系好多噶啦。咁所以其实嗰年嘅稿就唔好多，不过我咧就同阿黄建东系有一 part 咧，嗰 part 就会多稿啦，因为特别系为咗我哋就系俾我哋有一个两个人一个 solo 嘅一 part， 就全 part 都系我哋嘅。嗰份稿系去到嗰一晚，即系嗰晚系台庆啦，朝头早去到中午、晏昼。先至系一份最 confirm 嘅稿，即系我哋不断排紧，不断排，不断排，不断改，不断排，不断加嘢，不断加嘢，加到最后尾就咁样。咁所以嗰个系最刺激噶啦，因为你又要知道啲嘢去到咁尾，我哋有啲最完美嘅稿俾到你手上，嗰晚你就要演出啦，系 live 嚟嘅，你亦都唔可以甩碌嘅， 又唔可以睇稿嘅， 系又。 我哋就盡量令到自己唔睇咯，嚇咁、啊、即係我覺得 都揸啲喺手嘅， 揸喺手嘅係啦。即係如果萬一咁，你都唔想肉酸啦，係咪？ 我覺得呢 咁我哋都會揸住喺手嚇。咁、啊、我覺得呢個係司儀一個專業嘅點嚟嘅、嗯，即係我自己都係嘅。就算有時出去做嘢，我都盡力背到幾多得幾多啦。 我都係係 啊, 啊，但係你有陣時總會有突然間。眼前一白， 系啦系啦， 有啲位噶嘛， 又或者突然之间有啲嘢骚骚扰你，或者嗌嗌你嘅时候，你就你断咗嗰下咧，你都要可能要定一定，慢一慢，系望一望翻，即系去兜一兜咁样咯。 咁、嗯、你满唔满意当晚嘅表现咧？ 我满意噶，系啊，我满意完之后咧，就我觉得希望我可以陆续间唔中就可以喺大 show 见下大家咯。吓、嗯， 难度高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嗰一 part 唔系你自己嘅 solo，、 啊、 即系有阵时如果系自己 solo， 唔使同其他人夹嘅话咧，反而如果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你自己可以处理到，但系有个 partner 喺度嘅时候咧，可能咁点猜咧？万一出事嘅时候，我觉得呢个系最 咁。同埋你有咁多位前辈喺度嘅时候，咁你亦都不能够抢咗你嘅前辈噶嘛？咁你又要即系同前辈夹得嚟，你有可能有啲位又要帮手，可能兜兜或者要接一接咁样啲嘢。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沟通同 partner 呢个系最紧要，系、最重要。 咁啊。如是者就喺 TVB 又过咗 七八年啦， 七八年嘅光景啦， 好快啊！ 你但系你我睇翻你嘅 profile， 你拍咗几十套剧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咪话每年其实我都成，我谂有五六套噶，我都有四五套。 咁其实你而家嘅生活都几充实噶。 OK 噶，充实噶 吓，咁啊又不断又有啲唔同嘅角色俾你玩下， 系啦系啦， 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工作啊，咁样。好啦，而家嘅威仔啦，你揾紧啲乜嘢咧？ 我揾紧啲乜嘢啊？我揾紧退休生活。 咁快？ 我 planning 啫，就真系唔系叫退休嘅。不过我觉得人咧，我就唔知点解啦。我自己有一套自己嘅理论嘅。我觉得人可以将佢分为三个阶段嘅。咁你由出世到可能你廿零岁读书系一个阶段啦。咁我你冇得选择嘅，你要身为一个学生嘅身份系咪 ？Right？ 咁你要负责任去读完书，读完书之后你就开始去做嘢啦。咁啊廿零岁可能做到你五廿零岁咁样吓，一个人生里面你要为咗你嘅去拼搏去搵钱啊养家或者各样嗰啲嘢。咁跟住之后咧，最第三个阶段咧就系当你去到搵到咁上下钱。而又未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大概啦，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几时走嘅。咁我当啦，每个人当自己有廿年啦嘅寿命啦，多咁样五十岁之后，有啲人咧就选择去到好后先退休嘅，但我就觉得唔系啦。我想趁住自己仲有好多气力嘅时候咧，趁后生咧，呢个世界好大嘅，我好想去睇呢个世界。 一样啊！ 咁我就好希望唔系令到自己咧。去到六十岁、七十岁，先至话嚟去睇呢个世界，我觉得我唔够时间啊、 嗯！ 我就发觉 是那个 energy level 未可以好好令你 enjoy 嗰个 trip， 我觉得 系啦。咁我就觉得喺第三个阶段要早少少嘅。咁早少少系乜嘢咧？可能我系已经半退休啦 ，freelance 可能赚一啲钱系我够用嘅、 嗯， 就 OK 啦。咁然之后我就 spend 即系用多少少嘅时间咧。去 explore 呢个世界啦，咁我就而家寻求紧呢一样嘢啦，好希望可以能够早啲去 实践到， 去望到一啲我好想去过未去过嘅地方， 系 啦，去睇咯，去见识咯，因为人生同埋我自己都系 Christian 啦，我啲人系一生嘅就得，即系唔会有轮回，你唔会有第二世，咁所以你要更加要珍惜就系你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任何的时间时光、去争取过一分一秒咯。因为始终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几时走。唯有就是你当股咯，咁你咪睇下嗰嚿钱能唔能够令到你用到廿年咯。咁、有啲人调翻转讲嘅，哇！如果你超过廿年咁点算啊？你啲钱唔够使咁点算啊？ 再算咯， 我到时再算咯。 系咯，冇得谂咁多噶啦。 你冇得谂啊，因为真系冇得计啊，人生你冇计唔到啊。咁同埋到时候我咪话，我咁多 friend。咁边个仲喺度嘅？我咪就系投靠边个咯。我唔信啲 friend 唔照顾我啊！ 你谂下，我喺即系最唔开心嘅时候，我一 call 即刻咁多人出嚟睇住我喊，你就知我多 friend 噶啦。 咁就 系 咯， 佢哋一定帮到手嘅。 系啊，咁同埋即系仲有政府噶嘛？老咗之后我又2蚊咯，系咪？又有呢个咩综援咯？我又唔介意。 使费 走 好远啊！ 系啊，我又唔介意走去申请啊！即系如果到时要我申请嘅话， 系因为见到阿威仔。好正面啊！ 系噶，系啊！ 即系而家都 feel 到佢好。 系噶，系噶，我真系唔知点解，我好多谢自己突然之间系有一年突然间咁样正面咗， 系 咁就好开心。 会唔会间唔中都谂翻起？咦， 我十几岁嗰阵咧，其实我系好想唱歌。 都有嘅，咁但系又真系冇话好。不过今年其实我曾经有谂过嘅，因为而家咧即系开社交平台好容易嘅啫嘛，即系网上面嘅频道系好容易嘅啫嘛。我曾经亦都有 plan 过，有谂过嘅，不如我开翻个频道自己唱歌咯。 系， 即系我 识唔识弹噶？ 我唔识弹嘅，但系就我想试下。得闲就唱翻只歌咁摆出嚟，又唔系谂住要赚钱嘅、嗯，不过去满足一下自己。学你话斋啦，你突然间谂翻你即系细个嘅时候，其实我都几中意唱歌噶嘛，同埋而家都叫做拣啲歌，可能都唱得下嘅，咁咪满足一下自己嘅欲望咯。咁、嗯、我摆喺个平台度，你中意睇咪睇咯，你唔中意睇咪唔睇咯。我唔系要嚟赚钱，我唔系要收钱，系咪先？咁、 嗯嗯、 又想嘅，我想做过咁嘅嘢嘅。 即系咁，你而家会唔会闲时都唱翻两嘴咁嘅咧？ 比较少，但我要啲时间去准备去。 你屋企有冇卡拉 OK 机啊？ 冇噶，系啊。咁、但系我都有啲朋友好多 studio 嘅、哦，即系如果我真系要去做呢样嘢咧，我相信系得嘅，我可以搵啲朋友啲 studio 去帮手。 你会唔会唱翻李国祥嘅歌？ 其实冇乜所谓噶，咩歌都唱下啦。系啊，不过新歌就要啲时间去练咯，因为就都少听咗啲。 系， 但我又觉得都有啲新歌都好听嘅。 唔系，或者我帮你讲下，其实蔡国威咧，佢除咗系一个全能嘅司仪之外咧，其实佢唱得两嘴嘅。 系啊， 大家即系请佢做司仪嘅时候，咪叫佢唱翻两首歌咯。 而家兴噶，你知唔知啊？ 都系嘅， 所以有好多 要尴尬帮你试一试啦。 所以有好多 job 我哋系接唔到嘅，因为要唱埋歌啊咁。 系我知道，但 系 其实 系接到噶。 是接到的，但我都尽量避免的。因为我觉得做司仪就真的是做司仪了，不要那么多东西。 都是要集中。 又要集中，二来你知做司仪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话讲得很多。你讲得很多的时候，当你把声音拆了的时候或者干呢，唱歌又不好听。即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来的。即你一就找我只是唱歌。就唔好又思而又唱歌啦，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将两样嘢分翻开咧，我就会比较舒服啲、 嗯。 好啦，咁我哋都系等你网上嗰个平台啦。 好啊，好啊，等啊，我真系有谂嘅，有谂嘅呢个系啊， 系。喂，多谢蔡国威啊， 系啊， 多谢。 喂，今日倾咗一转偈，我完全认识晒你啦， 多谢晒。 我同阿威仔，我都从来冇 咁 样 咁深入啊。其实我仲有好多嘢嘅， 系啊， 多谢你哋两位啊，即系访问我啊。 系啊，多谢你上嚟， 系 冇客气。 究竟有冇 number 啫？ 个 number 都系嗰49个咧，自己拣啦，最大嘅 tips 嚟嘅啦。 有咩上至下左至右咁 下至上左至右， 系整齐排列嘅。总之就 系、是，多谢晒蔡国威， 多谢 多谢， 多谢，拜拜。 拜拜。 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沿着往面重演。我碰着你的一天，一种预言，两个梦已永不变，成长终会天，只管用闯决心向前，回忆的碎片渐渐沉落像预言，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沿着往面重演，想起偶然，抱歉没法于身边，不必忘言，我会在你记忆中不改变。人品多每天，甚至你心有点怨言，常奢想某天一直陪伴你身边，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沿着往面重演，想起偶抱歉没法于身边，不必妄言， 在你记忆中不改变。 郑中基嘅时间、人物、地点啊，多谢蔡国威。 系啊，好好听，我觉得威仔嘅访问系啊，系啊。 同埋真系唔讲或者唔认识佢，就唔知道原来即系吓呢位六合彩王子嘅背后咧，都挨过好长好长时间啦，等待过好长时间啦。 系啊，同埋做六合彩嘅时候咧，佢系有一个样子，离开六合彩咧，佢系另外一个样子，即系呢个都系一个专业嘅表现嚟嘅，我觉得系。 系啦、啊，咁啊，今日星期几啊？星期三。 星期三。 有冇马跑今日？ 好像我哋强敌在前喎，听讲啲听众讲嘅系啊。 咩？哦，原来咁样。 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共19间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持续生效期间继续开放，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大榄隧道专营权方面，明年5月30日政府就会收回。运输署助理署长负责策略研究梁西豪。 大榄隧道现在在早上的繁忙时段的确是还有一些容量的，我们可以好好利用它去分担它的平衡路线，譬如是讲屯门公路，因为屯门公路现在真的比较繁忙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完。 我是 DJ 开创新星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d 郑俊文。我最喜爱的电台节目就是中文歌曲龙虎榜了，因为可以每个礼拜听到很多不同的新的音乐，同埋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同埋可以紧贴我哋乐坛最新歌曲的走势。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呢个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字嘅英文发音，佢话呢个目的啊，一件事嘅目的 purpose， 英文正确发音应该系点读咧？我谂好多人会读呢个字读得唔好嘅原因咧，是因为他的串法令到他混淆了他的发音。PUR 这个大部分人都没问题了。如果英式英文呢，我们是用和嘴唇呢是不嘟的，收回了嘴唇就这么轻轻打开。如果假设一个英国人讲勒骨呢，他会读成勒骨勒骨勒，这个呢就是英式英文的 vowel。OK?咁我哋 purpose 嘅 per 咧就系 per， 呢个大部分应该冇问题啦。而 pose 咧，虽然个串法系 pose， 但系我哋唔系读 pose 嘅，因为佢唔系重音，轻音。我哋读翻咧一个好轻嘅 vowel，p 加个 p 变咗 p p， 后面再加多个 s， 我哋变咗 pus pus， so 加埋前面嘅 syllable 变咗 purpose purpose purpose， so the purpose of this thing is purpose purpose purpose， 就冇读成咧 purpose 啦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咁我哋呢个节目嘅 purpose 系咩嘅咧？ 你咧即系一 大 要回应，一要回应小叔叔咧，佢刘伟恒个样系唔同噶，你睇得出噶， 即系佢专登分佢心噶咯，英文佢 系啊，咪所以因为阿何亨分啊刘伟恒心，搞到我听唔到个 purpose 嗰个 purpose 咁点样读咯，系啊， 唔系 purpose 系紫色嘛 ，purpose， 我哋呢个节目嘅 purpose 系咩？ 系冇啊，都系咁啦，讲下呢样，讲下嗰样 啦，系啊。 哇哇，何亨呢个一比零， 好咁啊！ 翻嚟啦，翻嚟啦！ 听完阿威仔啦，系啊，到阿 Roy 第四回咯，吓 系啊， 第四回啊，最终回啊 ，rap rap 咁啊， 系话今日重点讲 rap 啊， 哎呀， 即系点解佢会中意，同埋点样融入咗佢个生活 ？Yo， 系 Yo， 上个礼拜农夫，今个礼拜又一个 系嘛 上嚟，系喺美国嗰边过去 Yo。 个 check 系咩嚟嘅啫？其实 check this out， 系啊， 我试麦啫嘛，都系咯，通常都系 冇声。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check，checking out， 系咪嚟啦？ 嚟啦！ 你讲 check 啊，我唔知系代表佢大啊嘛，系咪真系 check 啲楼啫？系 ，check out。 领出嚟又睇奖啦！獎點搶？俾啲掌聲有請！一命二運三風水，人有三衰六旺，我仲要衰到幾歲？究竟點解佢出世歌時含住金鎖匙又點解我成間屋仲細過小座次又點解我次次買六合彩時中一個字係咪有出事出世害事？點解佢係我博士揸博士？我好多 cons， 佢好多女士，同人同命同車唔同病，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在创作上面，如果你的字是创作得好呢，即是个韵又啱的话呢，又反映到这个的主题的话呢，就已经好像打动到人家的心了。 是啊，好像入门的那段时感觉入门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我都未有创作的心的，但去到嚟到美國啦，跟住再睇下，有時啲電視嗰陣時，歐陽靖 MC GM 嗰陣時咧，咁啊又變咗幾紅啦。跟住佢同埋佢又可以即時做 freestyle 嘅。咁佢嗰啲 freestyle 咧，有時即係唔係話有時唔係特別好或者點啦，但有時又幾好。但就算佢幾好嗰陣時咧，都係用啲好簡單嘅字嘅。 哦， 係，即又係用日常嘅字嘅，即係你唔使佢係唔使砌到啲字好靚添，即係唔使話誒子曰咩咩咩嗰啲，唔使念詩咁樣，即係話誒我同你講三聲咁樣。 今日天氣好差，係啊， 係啊， 唔好叫阿媽。 係啦，類似咁。 Yo,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Every day is sunny, sunny, sunny, sunny. Yo,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Everything is funny, funny, funny, funny.有錢唔係大晒，我絕對認同，但係呢個世界我相信冇人想認同。日日齋白飯，梗係想夾下縫，未有得發達，咁唯有發下夢。假設有一朝我一覺瞓醒，我同李嘉誠兩個要加換名，平時脾氣差都即刻冇咁燥底，銀行户口無啦啦多咗幾個數位，以前俾人嗌呀邊個覺得好細，由今日開始個個稱呼我就老細。試過鬼影都冇隻，一出現問題而家廿四小時都咁鬼人齊，有人話呢個世界冇嘢係免費，有錢佬就話我唔理佢點貴，不如問下大家你又點睇？如果錢多到唔知應該點使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every day is sunny sunny sunny sunny， 冇錯，錢唔係萬能，但係當你冇夠真係好頭痕。有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everything is funny funny funny funny。有冇試過好好咁計劃？你會點做？如果發動咗，咁後生就退休，咁又唔怕。

係，我就有個諗法先，有個諗法先，跟住我就翻去慢慢寫。咁我通常就譬如半個鐘到，我就寫咗個大概，我就主題入手嘅，跟住由主題入手，跟住譬如咁我又寫真實嘅喎。咁因為我通常就寫呢啲朋友嘅介紹歌咧，我就會寫真實嘅。咁我仲有幫另外啲人寫嗰啲介紹去嗰啲鋪頭啲歌啦。咁就寫下，跟住咁就會好似一個創作，我覺得幾開心，就係將好似我哋都會有少少 coach 嘅，但我就會類似係另外一種嘅。A to B 啦，即係好似有啲 story 嘅 A to B， 即係你聽我首歌之前咧，你係喺 A 點聽我首歌咧，你就去咗 B 點，咁我就會盡量嗰首歌就等你可以有個畫面咁樣咯。咁我就譬如我寫咧上一首歌就會好強調我第一次去，我第二次去完之後我就幫佢寫，咁我就寫曬頭兩次嘅感覺。咁我到而家都會繼續喺度諗啊，譬如有啲咩主題我想寫咧咁。 喂，咁呢個係你係最終目的係想一個發表啊，即係一個即係可能係記錄咗，譬如阿 Roy 喺美國呢邊嘅生活、認識嘅人和事，或者喺呢邊發生嘅一啲你嘅經歷，去會放上一個公開嘅平台俾大家欣賞啊，定話純粹係一個即係我覺得頭先啱聽到你就係。用了这個方法呢都是提醒翻啲朋友分享一些你的事，是即是沒有一個對外的公佈的，或者是我覺得是可以變成一個生日禮物添，譬如有個朋友阿威，喂，我跟太太呢就十週年結婚紀念，可不可以幫我 rap 首歌當我送給我太太，或者你去現場表演，有沒有一些這樣的現在跟一些朋友或者在創作上面有一些這樣的互動的經驗， 我都唔知講唔講好，因為係有嘅，有發生過。譬如佢話佢見咗前面喺個 barbecue 嗰度，咁佢話我老公自己生日，咁啊可唔可以幫我寫啊？咁好啊，咁啊幫佢寫啦。但我寫完之後，我通常都擺翻上去YouTube 嘅，咁純粹因為方便啫。但我就冇話諗到係有做一個 發布或者發行咁樣， 發行或者用嚟揾到幾多錢嗰啲咯。但純粹就係覺得幾有趣咯。跟住而家有咁多科技可以幫到我，譬如我錄音都係用普通麥嘅普通 headset， 跟住加部 laptop 咁就錄到啦。但我唔識剪啊，唔識後期嗰啲嘅，所以基本上咧，我最嘥時間就係。錄嘢，因為我一定要一 take 過，因為我唔識剪，咁所以同樣都係咁樣咯，即係一定要覺得，即係依一 part 好，依一 part 好，但我又唔識剪埋一齊，所以我就唯有第三個版本啦，就可能係兩 part 都普通，但係即係個狀態普通嘅，錄嗰陣時嘅狀態普通，但係啲詞都一樣嘅，但係咁我唯有就係暫時用呢個方法先，咁我覺得幾開心，就係因為我對自己嘅要求同我朋友對我嘅要求一樣嘅，就係大家開心，即係最緊要開心，但係有內容嘅最好，咁但係都係開心咁，咁我就會覺得。幾正啦，幾值得做喎！ 咁你而家喺網上面嘅發表啦，即係都叫做對公眾嘅一個嘅將你嘅作品或者將你嘅心聲去抒發咗出嚟啦。 係啊， 網民嘅反應係點樣？ 網民基本上冇。 唔好唱啦，唔好搞啦，喂啊！你學好啲先啦，你好唔好啊？ 我冇喎，基本上因為我個 channel 而家可能都好多人搞唔同嘅 channel 啦。 係， 我個 channel 好細啊，得佢而家大家把握機會咧，如果加到入去咧，仲係可以就投天字第一百個，係啦，嗰啲都係朋友多咯。咁大家都覺得幾好玩嘅，因為同埋我自己即係如果太差嗰啲咧，我都唔會擺上去啦。即係我自己都係會寫到啲叫我都滿意嘅，即係起碼有六七十分嘅我先擺上去。係啦，咁 freestyle 咁我就。繼續玩，我覺得整體都係幾 open 嘅。我覺得大部分而家個時代咧，都係大家都有一種可以做創作嘅一個機會。咁我覺得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同埋發聲咯，係自己。 阿蝸由自如去到變成創作兩個字咧，我覺得佢認真咗嘅，即係去到另外一格嘅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你有冇因為要攞唔同嘅題材，對身邊嘅事物嘅敏感度個練習係？敏感咗，或者係對身邊嘅嗰個觸碰位多咗。 尤其是係即係想寫一個主題咧，譬如用翻牙醫個做例子，即係譬如牙醫朋友咁，我想一來要真實，咁二來又要符合我對嗰首歌嘅美感，即係你即係唔好似賣廣告咁，完全一個字唔押韻嘅，或者嗰個節奏嗰個排嗰啲字又唔靚嘅，咁我咧呢幾樣嘢，我覺得要包含喺當中，即係真實係好重要喺我任何嘅歌入面咧 ，freestyle 又係。一定要把握咗嗰個對嗰件事嘅真實嘅一種體會，跟住又要靚咧，咁就令到我對嗰件事又好細節。因為如果唔真實咧，喺我對 freestyle 入面咧就好難嘅，因為有時係要有個即興嘅反應咧，咁你一定要對嗰樣嘢好honest 同埋好 true 咁先講到出嚟。如果你覺得嗰樣嘢都垃圾，又要我講佢好好咧，咁我寧願唔好講啦。即係你唔係，如果唔係你講到棘曬嘅，咁我覺得呢個會係有啲。難咯，同埋我覺得開心同埋善良都好重要。開心就係頭先講嘅，就係、是、即係大家聽完都會覺得有個即係愉快過嗰個冇聽過嘅狀態啦。善良就係我唔會想去傷害人嘅，同埋我想係 大人細路都聽得到嘅。咁咁啱咧，因為我嘅經歷咧，細個就喺香港，即係細個啲嚟啦。咁我又冇接觸到好多唔同嘅，譬如令人覺得好黑暗嘅文化啦。譬如我阿媽又話唔會俾我，即係唔想我聽到啲粗口咁。咁我又喺教會未過嚟咗教會十幾年啦。咁我見咗好多中文字咧，我後期學嗰啲尤其是即係教會用語都唔會話好粗俗嘅。咁就令到我啲 freestyle 咧就變咗男。都係大人細路男女老少都啱嘅，係啦，都啱嘅。咁但唔代表我唔識講粗口啊，因為喺我 special， 我日常都唔會講，即係唔會點講嘅。但係我都識好多中文字，咁粗口係一個都幾常聽到嘅字，但我就唔會講。咁我就咁我喺 special 入面咧，咁我就會好自然就做到人哋做唔到嘅一種其實輕鬆啲嘅效果，即係我有冇 認真嘅， 係啦，認真嘅，但又會好輕鬆嘅效果。 嗯， 即係唔會話誒好對個社會又點點點好憤怒，或者對人又點點點。我喺我內在人係好對人係好善良， 係 跟住，所以我 freestyle 入面我又唔會擔心話講到邊啲人啲壞話，因為好自然我就根本冇諗過。 係係係。嗱，一年幾個星期啦，就阿 Y 多謝你分享你由香港避開到最後一期嘅每一刻，跟住唔同種族嘅一啲朋友一齊再學習，再重新享受翻個學習過程。跟住讀大學，跟住就做會計，路經嘅一啲嘅過程裏面咧，同人真係嗰個關係好緊要咁樣啊！你可唔可以用你而家即刻 rap 一段同我哋港台嘅聽眾 say goodbye 咁咧？ 好啊，好啊，試一下呢個我成日開場白都係試一下。好，係咪啊？可以嚟。 好，預備嚟。 耶！港台嘅聽眾。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聽我的故事。有時候我很多嘢都不是故意，是自然流露，不需要太過擔心，因為我根本就不是求分數。你問我，我自己心中有數。就算是什麼都沒有一毛不拔的時候，我都希望可以真心真意跟你講清楚我的故事。Hey， 由香港過到來美國，重新開始在第二個國度，但是有時我自己都會好像有些懷疑，因為我的英文不好，中文又不是太好，因為我根本都沒得肯定，朋友望住我他可能都未太明，不過大家一樣 keep 住進步，因為這個世界繼續都一樣繼續去做，有很多東西要慢慢讀書，深挖的時候除了熱我都是溫書，還有大個那陣時記低我去 accounting 嗰陣時冇乜嘢需要記位，因為我數學比較好啲，仲有好多女女，但係我冇打鬼主意，我都係真心讀書，純粹係想同人哋做個 friend 子。可以嘅話，你知道我 rap 就知道咩事。我 put the mic on， put the show on， 唔係 show off， 係做翻自己。同你傾偈好似係你老死喺你隔離，唔需要諗得太過多。有時候唔中意嘅時候咪唱首歌，希望令到你開心，令到你中意。究竟係邊一個？你知道佢係主持，佢叫何亨喺我對面度 rap 緊，同你傾偈。你話有啲乜嘢？我話諗唔到，佢話 OK， 我自己會繼續問，我都相信佢。That's called trust。Yo， bro， 可以繼續嚟。繼續聽聽下聽唔聽得到，哎喲 ！Thank you, boy。 完噶啦嘛，老何， 我好搞错，有好多女女， 但系 同你一齐饮醉。 我覺得真係有啲遺憾，老何你冇理由唔 rap 落去。 系啊， 你應該陪埋佢。 我跟阿 Will 落去停到， 飲到停 到就唔係咁好。 話真係搞唔掂啊！今晚 真係好好聽。 我想問咧， 係咪一定講？ 雖然有啲人 衰， 劉偉恆仲未講佢嘅16歲 啊！呢個真係有排吹。 我哋唔揀播歌，自己嚟。 但是有聽眾話，其實佢唔係好中意聽 rap， 因為唔知佢喺度 rap 咩。 到你啊，何亨。 我哋一陣間轉個頭，係咪繼續講十六歲？ 定係而家趁住呢段時間有個咁好聽嘅音樂，講埋佢，交俾劉偉恆自己一個人吹。你唔講，我哋就搏命追。又 我十六歲，真係卜卜脆啊！嗰一年，哇，搞唔掂真係。 其實好難， 好難，好難。喂，頭先我想問一下阿Roy 有冇稿㗎？ 冇， 真系冇稿噶， 好劲啊！ 哇，好劲喎！ 其实好难嘅。 呢个访问佢几段都系，我话你即刻嚟啊 ，freestyle 即刻嚟啊！ 我谂你系咪傻咗？下下都要我咁样，实在系强人所难，都唔知点算好。又 又，一谂唔到就喐啦。 系啊， 一谂到又又又不顺。 系啊，即系等于其实 咁样俾落去，我哋要录 API 嘅。 唔系，其实等于 MC 咧就系事不宜迟啫嘛，嗰个喐系系啦，谂唔到就事不宜迟。我哋就開始下一 part 咁樣。 係啦，咁啊，多謝阿 Roy 先啊嘛，真係減到。 好好，我覺得。 係啊。 同埋佢話自己識得嗰啲粗口字，但係佢唔講。我哋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哋講。 你夠膽就而家講？ 我唔夠膽。 講完就即刻入後巷。 哎，我想問咧，阿 Roy rap 緊嗰陣咧，佢個身有冇好似我哋咁喺度搖噶？ 少少， 系点都要 嗰啲， 哦系，但系因为要有啲 beat 咧， 有个 groove 啊，系啊，你要 ride on 嗰件事， 系啊，我都系啲啱啱上浮嗰阵最中意学佢哋嘅。專登搞得個車窗，因為咧嗰陣時，而家我唔知啦。嗰陣時咧，我哋咧成日耐唔耐揸揸下車，就會聽到啲好重 bass 嘅聲經過咁。 嗯， 因為啲黑人咧，佢哋好中意將啲車嘅 subwoofer 成個 避震啊 ，subwoofer 擺喺個擺喺個車尾箱度啊。 嗯， 即係個 bass 喺個車尾，同埋啲車咧係會壓嘅。 嗯， 即係佢哋部車咧唔知安咗一種叫做唔知彈弓定係咩 咧？ 氣壓，佢部車係成部車喺度壓嘅，就好似我哋頭先一路 rap 緊咁樣。我真係～见过部车喺度噏，我又跟住一齐噏， 噏到落车喺油站同埋喺便利店佢都噏紧噶嘛， 系啊， 所以停唔到，就系个咩啊 ，remove 咩 subwoofer 喺度系咁收，佢哋嘅车有好多 subwoofer， 隔篱仲坐埋好多 brother，bro， 我曾经都谂过， 我曾经都谂过将部车搞到咁嘅，但系谂下，咦，搞唔掂， 唔好搞咁多嘢住，我哋而家要听新闻。我继续， 你继续 rap 系啦。 听新闻今日好劲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调查有关机电工程署前线人员涉嫌贪污的案件，拘捕八人，另外有十多人接受警戒会面。机电工程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得悉廉署的行动，会全力配合调查工作，绝不姑息违法行为。发言人说，由于案件仍在调查，现阶段无资料提供。廉署說，案件涉及派駐公立醫院的機電工程署人員處理50,000元以下的採購項目，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據了解，部分涉案人士懷疑在採購過程之中向上屬或者同一間公司進行採購，並且涉嫌收取回佣和禮物。立法會三讀通過牙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包括增設新途徑，容許合資格非本地培訓牙醫來港執業。明年起，牙醫畢業生需要在指明機構進行一年實習，才可以正式註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今日是本港牙醫專業一個歷史性時刻，因為修例是香港超過60年來對牙醫註冊條例首次進行的最大規模全面修訂。通過修例之後，衛生署將會隨即展開非本地培訓牙醫的招聘工作，包括到不同地區招聘等，爭取在出年第一季有首批非本地培訓牙醫透過機制來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中華總商會的論壇上致辭的時候說，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自2022年生效之後，香港隨即正式提出申請加入。香港能夠為 RCEP 成員企業提供更多優質服務選擇，包括供應鏈管理服務和金融和專業服務等。他相信香港加入 RCEP 將會有助推動區域合作，為創造互惠共贏作出貢獻。在北京，外交部回應北約峰會在華盛頓開幕，

幾多啊？ 攝氏啊，唔係唔係，攝氏十五度。 哦，十五度就 華氏十五度咪？ 唔係，因為咧，我想八多一樣嘢嘅，因為呢幾日我有即係睇你哋嗰邊嗰啲新聞咧，就話呢個熱浪逼人到一個極點嘅。 其實好多地方都 即係拉斯維加斯係120度華氏，120度華氏啊嘛，即係50度咁滯喎，係啊， 差唔多50度啊，啲遊客都唔敢出街啊，可以。 沙漠地區係最嚴重 啲。咩 Dead Valley 有個人即係揸電單車死咗，因為熱得滯，53度啊嘛。 因為太熱啦， 日本又係好熱啊嘛。 係啊，咁你嗰邊有冇 feel 到呢個熱浪侵襲咧？ 熱浪侵襲有嘅，咁我梗係盡量唔出街啦，即係避得就避啦。 即係去到幾熱啊？譬如你日一陣間晏啲會熱到熱成點啊？ 哦，其實而家今日好翻，琴日都好翻啲噶啦。琴日即係琴日我出到去近機場嘅地方，即係沿海嘅地方咧，係見到陰陰天咁樣，啲風吹埋嚟涼嘅咁樣。咁啊好翻啲，咁啊今日都睇嚟都會好翻啲嘅。不過有部分嘅地方都仲係維持住呢個狀態啦，即係近譬如即係近沙漠嗰邊就會再熱啲咁樣咯。 係啊，咁啊小心啲話，係冇曬窿。 係啊，冇錯，係啊，同埋嚇國慶嗰日都出現嗰啲不聽呼籲的公民啊， 係， 因為咧佢哋國慶其中一個活動就係 BBQ。BBQ 真系惨啊！ 进行噶嘛，喺室外噶嘛，咁同埋如果咧喺个炉侧边咧系再高多少少噶嘛，个温度起码2度啦咁样。 我谂唔止添啊， 系啊，唔听呼吁咧，大家就出咗一啲公众嘅露天嘅地方啦，咁啊都出现一啲情况，有啲好多人唔舒服啊咁样。 哦， 系啊，冇错，系。 哇，即刻有肚饿添啊！琴晚因为由于讲食嘢咧，讲到我夜晚个人咧有啲唔舒服，我肚饿得滞啊。 佢寻晚咧系车我哋走嗰阵咧，佢要喺个车嗰度咧，要定一定神，同埋压咗只蕉，佢先至会开车 啊！嗰啲大肠啊嘛，嗰啲橙色。 唉，好啦，今日嗱，头先就听阿 Roy 讲啊，咁阿 Roy 咧，我记得早几集之前咧就讲到话咧，佢系一个可唔可以咁讲，系一个即系倾诉对象， 人生导师嘛。 吓， 人生导师，上集讲嘅， 即系一个又好中意听人哋分享佢嘅人生事情啊。咁樣嘅人啦，咁啊，即係在座啊，三位啊，即係口多就即係不在話下啦嚇。咁但係我哋平時有冇即係多唔多機會嘅成為別人嘅傾訴對象，或者人哋會邀請你同佢訴下心聲咁樣樣嘅？ 嗱，此言啊，差異，我真係覺得咧，口多咧係同成為傾訴對象咧係唔可以扯上關係，冇錯啦。系啦，有啲口多嘅人咧，你会敬而远之嘅。 啊，系咪啊？ 系噶，系会噶。 掉转头走啊，嗰啲系。 但系我觉得咧，阿何亨咧，其实都系一个咧，有足够嘅条件咧，不停同人分享嗰种人嚟嘅。点解咧？ 即系讲定系听先？ 讲佢喂，佢讲俾人听，佢去开解人啊，应该系咁讲。 系。 因为咧，何亨首先咧，我自己觉得，即系。 朱士利啊！ 嗱，朱士利當然係啦，即係呢啲係內在嘅，咁即係要認識咗你先知道你係朱士利噶嘛。咁咧，其實咧，我覺得成為別人嘅傾訴對象有一個好重要嘅入門條件，就係佢把聲要 OK。 哦， 即係咧，如果嗰啲聲係比較岩沉嗰啲咧，你又未必會同佢喐嘅。 即係或者講嘢係吱吱喳喳啊。 係啦，所以咧。即係除非你同嗰個人，可能你係好了解佢，認識咗好耐，你知道哦，原來佢係一個有思想啊，又或者係真係可以會樂於分享嘅人。否則嘅話咧，如果把聲麻麻地咧，就唔會咁熱門咯。咁但係何亨把聲 出呢一點咧，係喺小學嘅時候咧，啲同學已經發掘咗我啲。 係啦，嗱，何亨把聲咧，其實係。即係佢信唔信得過另外一回事，但係佢把聲信得過。 即係嗰啲早啲瞓啦，阿妹。 係冇錯啦，冇錯啦。 仲要將個電話聽筒咧擺到個嘴嗰個最近。 係 你講啊。 係啦，即係嗱，你聽翻，唔係你諗翻好多咧，我哋廣播界嘅嗰啲前輩啊。 顏生啊， 系啦，即系同别人分享嗰啲前辈，好多时啲声都系口声， 子成 冇错，子成呢啲都系，子成呢啲都系信得过的声音。 你今日做咗一日工作，系咪好攰啊？ 唔系，咁你系咪咧，何亨？ 小学系咪噶？ 哦，嗱，小学嘅时候真系有啲同学话，听你把声好舒服，纯听我把声都好舒服嘅。 你小学把声已经系咁噶啦， 冇理由噶。 我细个未变声，小学嘅时候差少。 你有冇讲过一番说话？系，我觉得读书系我个人嘅本分啦。有冇讲？ 我亦都唔系觉得好辛苦啦。 9点都冇问题嘅，系。 跟住系啊，我想啱我做翻个 O 嘴。 我唔系企前面嗰个， 你 O 到 前 O 嘴嗰个，通常都系后边 O 嘴。 唔系我嗱，唔系林伟恒 O 嘴，我负责微笑喺侧边。同埋交眼神， 我負責 O 嘴，我負責 O 嘴啊， 係咁跟住點解會有人揾你傾偈咧？小學。 因為其實真係8%，咁都係其實小學臨譬如升中嘅時候咧，大家有個迷惘期噶嘛，即係其實好幾個階段係 有嘅咩？ 特別多個有。 我迷惘期嘅意思即係咩啊？ 即係派唔派到自己即係第一志願？ 好呢啲咁咩？我哋 你嗰陣做已經咁諗，你哋好成熟喎。我 買兩支，買兩支啤酒喺樓下，唉，聽日冇事嘅。 係我企中間嗰個。 喂，唔係講放榜喎，而家講小六派位喎。 小學派位。 我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喎。 小學派位緊要㗎，即係究竟係去到即係邊間學校嗰啲？啊，直情係 何慶真係企中間嗰個嚟 啊！梗係啦，第一個。你唔同啊嘛，队长，你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你屋企比较 一条龙嗰啲啊嘛，系嘛？ 系关咩事？ 坐定粒六啊！ 我咩坐咩定粒六啦？第一我又唔系读名校， 改晒听众，改听听众又嚟啦，嗱又嚟啦，集中精神听。 黄忍同埋咩忍系嘛？ 唔系点会有套剧叫起跑线啫？系赢过先拍到噶嘛？唔通输嗰啲拍咩？ 唔该晒。啊，唔该晒啊，夹咗啊呢个真系， 嗰真系听众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嗱，记得又记得要集中精神听，好继续， 继续系啦， 冇错， 系啦，咁你讲翻你迷惘期先，系， 唔系啲同学迷惘期，我冇迷惘嘅，我去到边都系咁读噶啦，系咪先？都知道冇得救噶， 咁佢哋会揾你倾咩咧？喂，阿强啊，唉，我唔知道升去边啊，点算好啊？系咪边一种？边一种 咧？都系嗰啲咯，都系嗰啲咯。哎，有压力啊！如果唔系派翻去当区咧，又要搭车、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小朋友嘅话题嘅。 系咩？ 系啊。哎、 不过咧，真系嘅，有某一。即係一個小朋友咧，大到咁上下時間，但其實佢未長大嘅。不過咧，硬係都會咧捲入去嗰啲以為自己大過咗有好多問題嘅時間嘅，係真嘅。 唉，做人真系辛苦啦！即系突然之间咧，要扮老豆讲嘢咧， 系啦，冇错啦。 唉，第时揾食好艰难噶嘛。 我 但系其实九岁嘅啫。 其实咧，我有听过咧，即系唔系我唔系嗰个被開解嘅人，我係聽到一個被開，唔係我係聽到兩個人咧，一個係開解人，一個係被開解，好細個，大家都係小學，但係佢哋嗰啲 wordings 咧，全部抄曬阿爸阿媽 咩年代啊？係 啊， 小學嘅時候咯，唔係我嗰陣，我細個好小學嗰陣啊，即係你會見到兩個同學仔喺度傾偈咧，咁阿 A 咧就好憂愁啦，咁講完之後阿 B 就話：，誒傻啦，咁小學好驚啊！ 系啊，唔系啊，嗰啲問題係少到係，即係當然，如果係大人嚇，嗰啲小問題，例如係咩咧？即係當時冇咁多保姆車噶嘛，叫做，即係保姆車咁，可能係俾一定嘅每個月嘅月費，咁跟住就有個姐姐，跟住有個保姆咁車你噶啦。咁嗰陣時，我記得即係開解同學就，哎呀，哇！如果派咗去咧。美孚啊，荔枝角嗰度咧，我要搭車啊，朝頭早，我搭車小問題啦，係咪啊？唔係啊，好早起身啊，要咁樣，即係都係開解呢啲咯。系啊， 咦，好大单嘢，听得到好大单嘢。 系啊系啊，咁我咪开解佢嘛，你见识下啦，咁你都大个啦嘛。 你真系咁讲噶？ 真系咁讲。 但你呢啲嘢，唔系你呢啲嘢喺边度学翻嚟嘅咧？即系都系听听埋啲大人讲嘢，跟住你就自己储埋一堆咁样拎出嚟开解。 本身个 mindset 觉得系小问题嘅。 哦、 即係可能我早熟過即係同齡嗰啲幾年咁樣，所以永遠都可以搭到呢啲位啊！係啊，我又唔係即係仿效一啲大人諗嘢，我唔係太識嘅。 係， 因為我細細個就已經鬧啲隔日鄰舍噶啦嘛。我真係㗎，我抹緊地嘅時候咧，係行入嚟咧，你可唔可以唔好入嚟住啊？ 但係嗰個係一個陳太咁樣咯，係咪？ 陳太嚟㗎，係啊，陳太同張太啊，係啊，係、啊，我就。即係比較夠膽挑戰咯。 咁梁禮勤咧係多唔多揾人即係人哋揾你傾嘢，或者你揾人傾嘢嘅咧？ 基本上咧，我頭先講咗咧，即係一個叫做即係如果受歡迎嘅攞意見嘅人，即係好點樣可以構成啲人成日都揾你傾偈咧？咁樣除咗有何亨嘅靚聲之外咧，喺小學嘅階段咧，你必須要膊頭有花。即系你系班长、 哦、 或者你系分几，咁、哦、咧好似咧有一种身份咧系与别不同嘅，同其他同学仔有少少分别嘅时候咧，咁啲人就会觉得你劲啲，又或者系再第三类就 系、 是，哦你成绩好嘅，咁可能咧啲人就会觉得啊呢个我问佢一定得啦，佢嘅智慧一定系相当高啊，佢有身份地位，佢见多识广，一定掂啦咁样，即系如果你拥有晒呢啲咁样嘅条件咧就 OK， 我咧。 基本上咧就係、是、我係憑住咩咧？我係第四樣。就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長頭髮，係全班最長頭髮，咁所以咧就成日就扎住辮，咁就令到咧好多咧 又會 女同學 人信 任。其實好簡單嘅小朋友真係，即係咧有好多女同學咧，咁屋企人都唔俾佢留長頭髮。咁我啲頭髮最長，然後咧大家都會覺得啊、哦、長頭髮就好靚啦咁樣嗰啲咧。 icon 同埋一個 icon。 冇錯啦，咁啲人咧就好多時都會走嚟揾我傾訴。 係。 但係後嚟咧。突然間有一位咧就係讀下晝班嘅同學仔咧，佢就轉咗上嚟上晝班，就同我做咗同學。佢啲頭髮長過我，自從佢出現之後咧，我發覺我啲生意少咗。 喂，但係你中唔中意人哋揾你傾偈啊？ 我又 OK 嘅， 因為嗱，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正所謂咩、 OK ？ 學校係咩？係社會嘅縮影。 社會嘅縮影 係，即係每一個班入邊咧，總有一個呢啲咧，即係好心地善良又好啦。總之就好樂於聽人講嘢、或者 樂於助人， 或者幫人分析呢單嘢嘅一啲即係我唔知呢啲叫咩啦嚇。咁總之就聽人講嘢或者 情操啊，情操 係高情 啊啲嘅。其實咧，阿隊長頭先講咗點係好緊要、好關鍵嘅。即系咧，如果做咗一个倾诉对象咧，最紧要系咩咧？肯聆听。 系啊，系啊，系啊。 肯听。 系。 即系听佢讲嘢，其实好多时咧都系讲嘢啫。佢哋，佢可能唔系攞意见嘅。 啊。 听佢讲。 点啊你？ 系啦，唔好问佢咁多。 啊。 佢讲完之后咧，最紧要系咩？点解我又会听得咧？我就因为我妈咪咧就唔会催我收线。 哦。 我相信嗰个年纪咧，好多时啲同学讲电话讲够未啊你啊， 哦系啊， 讲成套电视剧啦咁样， 系啊，又真系成日煲电话粥。 系啊，我妈咪咧就好俾我呢个空间咧，就俾我讲电话嘅。 哎呀，咁好啊！ 系啊，何主席经常都话煲窿啦个电话咁样，因为煲电话粥啊嘛，嗰阵时系唔知点解煲电话又变咗粥咁样啦，窿啦咁样，通常一窿咧，啲同学仔听到，咦，好似你爸爸闹你咯，我系啊，你放心啦，将件事再拉阔啲嚟睇，好冇？翻落嚟再先， 你真系咁讲，再拉阔啲 咁讲，真系咁讲啊，真系咁讲， 用啲好劲嘅 terms 大到人啦，系嘛？ 但冇都冇乜特別嘅。 唔係啊，其實真係咧，你當一個小朋友咧，佢唔係你聽完之後，你都要俾翻啲嘢出嚟嘅。咁但係咧，當一個小朋友咧，佢係識得用一啲大人嘅説話去同翻小朋友講咧，嗰件事就擲地有聲噶啦。即係等於我聽到人哋講， 放心啦，冇事嘅。 係啦，又誒傻啦，你唔好咁諗，即係喂小學啫喎。 係啊， 但係嗰個人就鋸曬噶。咁而幫佢分析， 我知道啦。 系帮佢分析嗰个咧，其实你又会好有成功感噶。 系啊，冇错、啊。 我都系想用喺呢个咁样嘅状态里面赚取成功感。 咁你乐唔乐于即系你觉得听人讲嘢，你哋系中意嘅，投入嘅？ 我中意噶。 解决到身边人嘅问题， 我 我 中意，我到而家都有 嘅，系啊，成就感嚟。 上面一台都有同事揾我倾偈噶。 台长， 我举个咁嘅例子啊。 啊，点样炒咗一票咧？ 以前小弟咧，其實有一個空間咧，係經常都有傾訴對象出現嘅。原因就係有染上咗呢個壞習慣啦，就係呼吸嘅時候啊。 哦， 係 啊， 呼吸嘅時候咧， 係 啊，係啊，打邊爐嘅時候咧，咁啊，當時喺對面街咧，咁喺個後花園嗰度咧，咁啊，通常都打邊爐啦。咁間唔時咧，會有啲同事咧，即係你都知道呼吸嗰下，你要識掌握佢。究竟佢呼吸嘅深度有几深？ 系啊，即系佢吹出嚟有冇个圈咧，咁就知道佢有冇深。 佢 吹 得好深嗰下咧，佢应该好熟啊，飞过明啦。 系啦，冇 飞过咪，飞过一次一次就成个人又讲佢成个人真即系嗰一口气啊，嗰一下，你又 feel 到呢个人咧心入边有啲嘢。 系 啊， 系咪 熟 咧？开心定唔开心？ 飞哥冇乜嘢啊嘛，近排 系 冇嘢， 仲唔系通常都系咁 咯？唔系啊，唉，都系啲女人啦。 即系嗰下入到个肺，去到个丹田，即系啲尼古丁仲喺入边再反出，然后先吐翻出嚟。 喷唔翻？喂，有时见啊，喷唔翻出嚟噶。 逐一逐， 受到嘅程度系喷唔翻出嚟。 啊，好嘢啊，老何，即系中医啊，阿蔡医嗰啲啊，有望闻问切，把下脉。阿老好啊，观下人哋啊，点样吐烟啊，就知道人哋有冇心事。 梗系啦，系啊。咁我通常一见到佢吸得咁深而冇烟出嘅咧，我就会走埋，做咩咁瘦啊？ 有病！ 你有手，你有手。 我系把把问先啊。 如果嗰啲吐得好快嗰啲咧， 吐得好快啲，我唔会理佢噶啦。 通常 佢 赶时间啊， 坐两飞 啊，系啊， 好多嘢做啊。 如果尼古丁，我通常劝佢你戒咗佢咧。 喂，咁但系刘伟恒有冇噶？ 你讲咩先？ 即系倾诉咯， 我唔系 人哋倾诉对象， 我唔系一个听嘢嘅人嚟嘅。 其实系，如果有咩事咧，我系唔会同佢讲。 我冇，佢冇听过，你拍错咁多佢啲缺点都冇改过噶。 啊，系 佢唔听噶，系啊。 系喎，何康你讲得好啱，佢真系平时讲嘢，人哋讲嘢佢真系唔听噶。 系 真嘅，真的你講一講，我真的記得啊！ 好覺啊， 係啊，好覺。平時真的唔係好覺，因為有時候你知道做緊節目嘅時候咧，點都要有啲氣喺度咁，懶係扮到好似和諧咁。而家何亨出招嘅時候，我又唔爭在啦。 我唔係好聽撞聾啊，係啊。 佢唔係好聽，佢就淨係唔理你啊。 唔聽係唔理 嘅。係啊，唔理你啊。 係啊。 公審手下留情之公審啊！ 咁蠢嘅，攞翻飛嚟，人生係嘛？唉，係咪啊？ 戒咗啊，戒咗。 咁但係你有冇揾人傾訴啊？ 有，咁我都會聽嘅。 咪又揾人啊？ 即係兩樣都有嘅。咁但係我唔係有冇揾人傾啊？而家少啲喎， 因為咧，我有陣時試過咧，我有啲嘢同佢講咧，即係講啲是非嗰啲，呢啲你唔好講俾我聽，咁樣嘅佢擋我。 哦，呢個係個，咁呢個我都係 好關鍵嘅喎。其實呢一個咧，係因為如果傾即係傾訴對象嘅話咧，你知得太多嘢。呢個世界最危險嘅人係咩？唔係啊，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好嘅傾訴對象啊， 係啊，真係好危險啊！ 世界上最危險嘅係咩人啊？知唔知啊？知得秘密太多嘅。 我哋三个入边最危险嗰个肯定梁伟勤， 唔系啦，梗系 佢肯定系知得太多， 梗系唔系啦。 飞哥偷笑喺度啦，系咪？你觉得系咪先？飞哥 知道， 飞哥你觉得梁伟勤 呢度听听埋埋， 知得最多、知得最多嘢嘅人系死先嘅。你觉得刘伟恒、梁伟勤系冇肯边个死先？梗系伟恒啦。其他人讲我唔信，飞哥讲我一定信。 系 飞哥呢啲叫咩啊？一眼观七。 阿勤同我最大的分别系咩咧？阿勤比较再主动啲。 我唔系噶， 即系我官人啲嘢，唔系噶。咦？做咩咁愁啊？你有愁咁？ 我唔系啊！我唔会，唔系啊！我唔会主动问嘢嘅，但系咧，我会主动听嘢嘅。 系 啊！ 呢、這个好关键嘅，呢、這个 系啊！ 我麻麻地啊！ 和諧好多， 我唔係好聽噶， 係啊，所以咧，阿劉偉恆有陣時佢問翻啲咧十年前發生嘅事咧，其實大家都會唔記得噶。 哦，係。 點解咁講啊？ 唔係，即係有陣時咧，有啲嘢已經發生咗，嚇你唔知啊咁樣嗰啲咧。 哦，係啊， 係。咁真係唔知嘛？係啊，係啊，咁咪好咯，咁咪好咯。 唔係，但係最慘係又要解釋一次俾你聽。 跟嗰啲咁嘅事咩咁啊？ 喂，咁啊應該記嗰啲咪記咯，唔記啲咪算咯。係，唔以前我中意，以前多啲揾人傾嘅，而家少咗啊。我寧願唔出聲嘅。其實我中意唔出聲多啲嘅，即係年紀大咗，即係我又唔聽，我又唔講，咁我就靜靜地做人。 呢個係中年邁向老年嘅， 我好明白啊， 係啊，固步自封啊嘛， 收唔係固步自封，唔好咁講，避世啊嘛，老闆，喂嗱，咁收咩？ 喂，各位親愛聽眾，今晚真係要重温啦， 唔好意思， 咁樣啊， 唔係封信啊，今日喺比賽台嘛， 喂，仲係有 啲比賽台啊？ 有啲阿加力膠片遮住嗰啲咧，話個人特別醒神啊！ 我係採取一種咧相對地咧，即係避世嘅方式，嚇，即係但求一個人咧活得清清靜靜嘅。 老婆今日狀態十足啊！真 係定身啦，今晚 句啊，避下就一世噶啦。有冇歌準備歌啊？ 有啦，你 有啊！ 嚟，快啲起歌先，今日 要再咁落去都係唔好嘅，係咪？ 點樣捱到？三点啦，系咪？ 系啊，唔系，我惊阵间节目完咗，阿队长打嚟搵嘢同我倾诉，咁啊唔好啦，系咪？ 唔会啦，几廿岁做咩好讲啊？但何生真系一个好嘅倾诉对象，我真系真心讲， 真系老咗。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其实我对你所说的安慰话，全属是试探，没根据。是这么数据，在某天所听到的，可叫心事暂且告退。 从此烟花心似水，来和去实也是虚，一切终须过去，只好奋起面对，愁或梦亦似一醉，梦似烟花心似水，来和去实也是虚，一切终须过去，只好奋起面对，愁或梦亦似一醉。然后却到我心里多么困累，其实怕看见梦粉碎，朋友一个你又唱出烟花句子，叫我心内顿感有暖风吹。谁没有试过哭笑悲欢散聚，头上碰上你是生趣。 好，得嚟咧，有阿学友哥加埋我哋之前嘅所有流程之友啊，欧丁玉先生嘅烟花举都系讲朋友倾心事噶。 头先啊，啲烟花啪啪声咁样咧飞出嚟，烟花句啊真系。 因为学友今日生日， 系， 所以我哋就播翻首歌，希望学友有一日上嚟守下流程啦。 系，阿何亨话俾廿秒你讲， 俾多一分钟你讲，嚟啊！ 你有咩讲啊？ 我有少少 十二码 嘅回忆咧， 系系， 其实我到而家都有嘅，我都几观察身边发生嘅事咁样咯，我试过咧。嗰陣時喺巴士站啊，見到唔識噶嗰個人，巴士站咧，佢喺度呼吸嘅時候咧，吸得好深咧，我都走埋問佢有冇嘢。 咁啊，佢有冇講嘢啊？ 試過其實有係有人係有反應 的。哦，真係有。 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借個火咁樣。 所以係留意多啲。好多噶，其實你留意一下城市裏面有時可能間唔時喺嗰啲，尤其是嗰啲交通燈附近啊嗰啲。 所以咧，阿何亨把聲真係。 唉， 个天冇比错你。 系我不如 何生好嘢， 即系迟啲开个节目俾你尽诉心中情啊嘛。 系我自己诉自己啊嘛。唉，今日咧 够钟啦，拜拜。